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叫《鬼引路》。细个嗰时咧，就好中意听阿爷同啲邻居一齐讲嘅鬼故事。啲鬼故事咧，有啲系真嘅，有啲只系传闻嚟啫，仲有啲咧就系佢哋亲身经历过嘅。其实咧喺农村发生嘅怪事咧，好多咧系用科学难以理解到嘅。于是咧，一啲怪事咧传来传去，就变咗乡村嘅鬼故事啦。呢啲故事咧，听咗之后咧，就好难忘记到噶啦，便深刻嘅记录喺自己嘅记忆之中。其中咧，有一个叫《鬼引路》嘅故事咧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以前咧，有两个卖菜嘅人咧，就去赶市集喎。虽然咧，呢两个人唔系同一条村嘅，但系咧，每日朝头早咧，都系互相叫大家一齐去市场噶啦，就一齐去卖菜噶啦。點知有一日呢，其中一個賣菜嘅人呢，佢就病咗喎，另一個人呢，就只好自己一個人去賣菜啦。過咗幾日呢，病咗個人呢，好返啦，佢又想去賣菜啦喎。有一日嘅夜晚呢，佢聽到院裏面呢，有個人叫佢喎，兄弟出嚟一齊去賣菜囉。佢聽得出呢把聲音就係同佢一齊去賣菜嗰個人啦，所以佢諗都冇諗呢，就擔起兩擔菜行咗出去啦。但係走咗好耐呢，都唔見叫佢嗰個同伴喎。佢就心諗啦，呢個人做咩呀，叫咗我呢又唔一齊行喎。後面呢，佢覺得呢個時間又唔啱喎，如果按照以前行嘅呢，依家係早就到咗市集裏面啦。諗到咁呢，佢就清醒咗啦，發現呢前面嗰條根本就唔係路，係一條河嚟嘅。佢就驚驚地啦，就坐低喺度食煙，一直食啊，一直食，食到天光啦。佢先發現啦，自己就坐咗喺座新墳前面，而個墳咧個墓碑咧就寫住佢一齊去賣菜嗰個人個名啦。見到咁咧，佢就嚇到菜都唔要啦，飛奔翻屋企。後面佢去同佢一齊賣菜嗰個人條村度問下啦，先至知道自己病嗰時。同佢一齊去賣菜嗰個同伴咧，就得到一個重病，好快就死咗啦。佢個同伴死咗之後，佢嘅屋企人咧就將佢埋咗喺離村好遠嘅一條小河邊。可能由於佢個同伴覺得好寂寞啦，就想把佢引到嗰度整死佢。我嘅鄰居咧又曾經遇過一次鬼引路。根據我鄰居講，有日嘅夜晚啦，佢去一個朋友屋企玩喎，等玩完之後，佢就返屋企啦。但喺佢返屋企嘅途中呢，係有一片墳地嘅。佢隱隱約約就見到一個人向佢招手喎，然後呢就慢慢咁行埋嚟，然後呢就叫佢一齊走喎。呢陣時呢，佢想叫都叫唔出聲，心裏面只係想跟住佢一齊走。就係咁呢，一齊行咗半個鐘之後呢，突然見到自己屋企嗰隻大狼狗對住嗰個影叫喎。隻大狼狗呢叫咗幾聲之後呢，那個影就消失了啦，佢都清醒翻，但系咧就嚇到腳軟軟，企都企唔穩啦，仲好鬼死攰。好彩嘅係咧，佢老婆聽到只狗叫，就趕咗過嚟啦，然後咧就扶咗佢翻屋企。後來佢先知道嗰日佢係遇到鬼引路，如果唔係佢新抱同只大狼狗及時趕到，可能佢已經冇咗命了。